火车站台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在节目中提到了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的话题，就看到微信后台听友自由自在留言说，每次听到小幸运这首歌呢都特别喜欢，总感觉爱笑的女孩总是那么幸运，你对生活报以微笑，生活也会充满阳光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一个故事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8点半，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。来听到田馥甄小幸运。 睁开了双眼，遇见你的注意。

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什么样的路？